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西部北部有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2级转四级左右，阵风7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4级左右转2级左右，最高气温20度，最小相对湿度2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北风1-2级转4级左右，阵风7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4级左右转2级左右，最高气温20度，最小相对湿度2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22:00，和大家分享的节目内容是情。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吴若梅老师，吴老师好。 你好，孙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各位听友和网友，如果生活中您也有情感的问题，想参与广播节目，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有一位女生问道哈，说天下的婆婆，也就是男朋友的妈妈，特别特别的好，什么给她买衣服啊，带她出去吃好吃的呀，对女生特别特别的好。但是呢，我周围也有女孩遇到的婆婆，准婆婆哈，挺不好的，特别的斤斤计较，还破坏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我呢，遇到的这个男朋友的妈，不好也不坏，既没有说请我吃大餐，给我发大红包，但是呢，也没有破坏我们之间的关系。我觉得他对我就是还挺客气的啊，也招呼我回去吃了几顿的，帮他刷刷碗。他呢也不让我干这些，但是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更亲近的了。前不久呢，他们家人商量要出去旅行，他还有男朋友的爸爸，还有呢他们带着男朋友一起去，但没有说邀请我。所以我觉得吧，从这件事上看，关系一般。我和男朋友的感情挺好的，男朋友是一个我主动追他的，我觉得很想嫁的一个男生。那这样的话呢，我还是希望我和婆婆的关系能够搞得稍微好一点，至少我不希望我和婆婆的关系出现什么问题。可是面对他吧，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哈，这个女生和准婆婆的关系和未来婆婆的关系怎么相处更好呢？ 我觉得她说了三个婆婆，属她的这个婆婆是最好的婆婆。 哦，是吗？ 对，最好的婆婆。然后有她说的她认为好的婆婆，又给大红包，又给买吃的，又给买衣服，这样的婆婆对吧，成天对你付出对吧。 嗯， 你回报人家什么？ 嗯， 你回报不出来相对等的那种感情，那种钱财，那慢慢的人老付出吗？ 嗯， 对吧，人干嘛要求着你等等。还有就是他说那个不好的婆婆， 就破坏关系的。 你现在没有摊的让你负担太重的婆婆，给你很多东西也是一种负担对吧。 对，有的时候我们只是得到，我们不能够 回报的时候你也不舒服， 也很不舒服。 那么好，你没有负担重的婆婆，你也没有破坏关系的婆婆，你有一个跟你客客气气的婆婆，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这是最好的一个婆媳关系。 对， 最好的。因为婆婆她不是你妈， 你发脾气也好，闹什么也好，他不会包容你。 对， 对吧？你也不要指望婆婆把你当成女儿，因为你也不是她女儿。那么最好的就是各不相扰，客客气气，过年过节你该去看她，该去给她买礼物，你把这些做到了，她送给你们礼物相对等差不多，你也可以接受，对吧？甚至于你们应该给婆婆更多一些。那么好，就是这个状态维持下来足够了，因为那个男人是你爱嫁的，他的妈妈又是一个懂道理的，不太参与你们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婆婆，这是你的福气。至于说他们去旅行没有邀请你，我觉得如果是我是那个婆婆，没有到这个份儿上，我也不会邀请。对吧？你和我儿子的那个亲密关系，或者说你们两个人的恋爱的程度还不到这份上，我是不会邀请你的。 对， 所以别挑那些理，好好的爱你的男朋友，就这么客客气气的跟你的婆婆相处，这是你的一份福气。 其实以前吴老师也说过哈，那我们在相处的时候，无论是和岳父岳母也好，是和公公婆婆也好，他真的不是我们亲生的父母，所以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界限。 对， 彼此都有相互尊重就好。 对， 那么各自有各自的生活就好。当然这个作为晚辈，如果有一天长辈需要照顾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照顾，但是呢，平时在生活当中，如果是小两口和老两口之间各自的生活，大家能够有一点点距离，包括心理和情感的距离，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对， 那这样的话呢，你就会发现你自己和你男朋友或者是未来的老公，你们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由你们自己来解决，其实是好事情。 一定是这样的。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绵绵，树影轻摇，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 今夜思雨时， 正在播出。 一位女生问到问题哈，说前几天啊，有一个人突然在微信上加我的好友申请，然后呢看到了这个名字之后啊，我就有点愣了。两年前的男朋友吹了，吹完了之后没有多久我就拉黑他了，不想再联系，是因为自己其实是被动的和他分开的。只要和他联系，我自己就会特难过。那段时间呢，就是咬牙不和他联系，然后度过了失恋期。到现在想起来，他心里还会痛，还会有那种被触动的感觉。所以一看到他的名字吧，心里边就觉得，有一点点那种又被往事又被掀起来的感觉哈。好不容易刚刚平静下来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加回我，因为我拉黑他之后他没有再加过我，毕竟是他主动和我说分手的。于是呢，这次我加了他之后假装很平静的问他，怎么样，还好吗，有什么事吗？他呢问了我半天工作啊生活啊等等，然后磨磨唧唧的就跟我吐露出了一个消息。他说他现在谈了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呢也是别人介绍给他的，然后他说这个女朋友你是认识的。我当时就有点懵，问他是谁，他就报出了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呢是我大学的同学。也就是说非常巧的是，他和我大学的女同学谈恋爱了，是别人介绍的。其实啊，这个女同学以我对这个女生的了解，人不怎么好，不地道，在大学的时候好多人都不是很喜欢他，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怎么会和我的前男友搞到一起。而且我的前男友呢是觉得我和这个女生既是大学同学，他怕未来有一天会尴尬，他说他主动的跟我说一声，他并没有向我了解这个女孩的意思。可是听完之后吧，我的心里就一直是不舒服。这事儿过去一周多的时间了，我觉得我每天上班下班地铁上 只要有空余的时间，午饭、晚饭或者是睡前，我都会想这件事。我把和那个女生过去所有的交往的点点滴滴都想起来。那个女生在大学的时候和我的关系一般，不是闺蜜级的。然后我就找到了很多我们在大学的照片，也就是说我都已经要把前男友忘了，因为他现在交往的女朋友，他和这个女生又回到了我的生活中。我自己也知道我是庸人自扰，可是我好像很难摆脱。 实际上就是一点吧，你是被分手的，心有不甘。 嗯， 这个男生还是打动你的，对吧？然后分手了，现在再找回来你，你想要从这里逃脱，出来，就是跳出来，继续拉黑他。 嗯， 就这么简单，继续拉黑他，他就不在这跟你麻烦了。至于他跟那个女生，那个女生不地道，不是什么好人，你管他呢？ 嗯， 对吧？你们已经分手了，分手就是分手了，该找你那一半去，做你该做的事情，其实挺简单的。 嗯，可能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这个事情也不会一直都让你很别扭、 就是、 很难受。 就是因为被分手心存不甘，一下再回来找的那个又是你认识的一个不怎么样的一个女生，你心里想她还不如我呢，我怎么你还怎么还被分手等等啊，你想的就太多了。你不要想了，当然你说不让你想也不可能，你把她拉黑，不再跟她联络了。 嗯， 行了呀。 嗯， 你不是慢慢再有一段时间就又走出来了吗？ 对，就是这是一个刺激事件，刺激了你想起了以前的种种种种的事情，也就是这样了哈。啊，好，再看下一位问的问题是说，男朋友说和我要出去旅行，两个人认识也就两个多月的时间，我说可以，但是呢，我提了一些条件，比如说旅行的时候怎么订房啊，不希望大家住在一起啊，但是他告诉我说，我们要选择去的地方呢是比较热门的旅游城市，订房本来就很困难，如果再订两间房的话，费用也会增高。我和他现在两个人的收入都不是很高，所以呢，他执意提出要订一间房。我该怎么看待他的这个问题和行为呢？ 不用怎么看待，他这个路上订一间房，那你们不该发生的事情就一定会发生了。很简单，就订两间房，再约上一对情侣。 嗯， 对吧？ 对，这可以是一个办法，大家分担。 对啊，再约上一对情侣，你们的负担也没有增加，然后男生住男生的，女生住女生的，不是挺好的吗？ 对，如果你确实没有打算这次旅行中和他住在一起的话，能想很多的方法去避免。至于他怎么想的，有可能是想省钱，也有可能他确实是觉得男孩子可能会觉得恋爱这两个多月了也可以有一些比较亲密的行为了。 但是两个多月有点太急了， 对， 太时间太短了，你没有完全了解他。再说一些那些风风雨雨的事情经常会发生在这个旅途当中，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再约上一对情侣，既可以谈恋爱，又可以保证你自己心里不愿意做的事情我们就不做。 对，这是最好的哈。下面一位说，想问一下的是，男朋友对我的态度，我和男朋友在一起大半年的时间了，一开始呢我们两个人挺好，他对我很热情，但是最近他突然开始对我冷淡了。这个冷淡我问他缘由，他不说，我想来想去想不出理由来，因为在这之前我们没有吵过架，我们也没有什么地方好像起了什么矛盾。一般来说他说什么我还是比较顺着他的，我对他很好，对他的感情投入的也稍稍的多一些。可能唯一有一次就是他和他的几个朋友在外面喝酒，我打过去电话，知道他喝酒之后有一点担心，半个小时之后我又打了一次电话，我主要是担心他在外面喝得太多了。这件事情第二次他有点不耐烦地压掉了我的电话， 但是我并没有控制他的意思，我也没有想和他吵架的意思。从那之后，好像就慢慢的对我越来越冷了。我问过他，他说没有冷，这就是他的回答。可是我自己的感觉非常的明显，是不是我们之间已经走到头了呢？ 这个我没办法判断，那最好还是能够跟男朋友好好的聊一聊。如果这个男生就是不说的话，就是没有冷，但实际上是冷着你的话，也许他是想分手，等着你说话，对吧？ 对， 我把一切都做到了，就是不想跟你在一起，但是这个放手分手等着你说呢。所以你好好的再观察一段。 有可能就是什么都没有吵，也没有什么更大的矛盾，也可能是因为他心中慢慢的觉得你们有什么地方已经不合适了，没有直接能告诉你，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哈。有一位说单身，家里边呢安排相亲，一个女孩子她选了那种比较贵的一个咖啡厅。其实我当时啊挺想去吃四川麻辣烫的，但是呢他选的是咖啡厅。那么和他在一起呢，就会发现他追求的是那样的一种生活，比较时尚，而我这个人呢很务实，下了班之后只想好好吃一顿。另外在聊天当中呢，这个妹子就问我家里住多大的房子啊等等这些，还问我父母的工作啊如何如何，另外呢问我家里边打不打算买车啊。当他问到这些之后吧，我就觉得我们两个人不合适，我就想算了吧。但是出于礼貌也出于人品，我还是很客气的陪人家喝完了这顿咖啡，然后去买了单。在这之后我想他应该对我就不满意了，可是没想到吧，这个女孩每天都在给我发微信，我不好意思不回，我呢经常会回两句。现在呢这个女孩对我说还想再见面，我对这个女孩啊没有什么兴趣了。第一呢不敢拉黑她，是因为她是单位的一个大姐给介绍的，而且呢这个大姐人特好，对我也特好。第二呢这个不敢拉黑她呢，也是因为啊我自己觉得一个男孩子主动拉黑一个女孩是不大礼貌的事情。我很希望通过这个大姐能够委婉地告诉她，但是有人告诉我说你不如直接跟这个女孩说你们不合适。其实我已经很委婉地说了，我说您这类的小姐其实像我这类的土鳖是伺候不起的。这个话难道还不明显吗？ 这有点太玩笑了，对吧？我觉得这样的话是有点玩笑，也许女生就是假装不懂，不会不懂，但是她假装不懂。你把这话已经跟女孩子说了，你直接再认真的说一次，说我觉得咱俩不合适，正式的说一次，然后再去告诉大姐说我觉得我们俩不合适，你不用说什么原因了哈，就可以了。但是我提醒这个小男生一下啊，如果是见面相亲的话，约咖啡店是比较合适的，麻辣烫那地方是适合谈恋爱谈得差不多了很熟悉的两个人再去麻辣烫。 对， 所以你的那想法也是不对的。 对，其实也可能女孩子选这个地点并没有什么错，比如说很多相亲的女生都有过相亲第一次选在哪里更合适。 对，咖啡店是比较合适，一个是安静能够说话，也不会吃相不好看。 对，女孩子会想到这些，男孩子是想的是下了班我就想好好吃一顿填饱肚子的。 那是你以后的事儿，谈恋爱谈成了的差不多的时候就使劲麻辣烫都没关系。有一点啊，谈恋爱这事儿见面女生还有男生都会拐弯抹角的说问家庭的情况，因为是相亲。 是啊，其实 一定要说的，其实也没有什么错。 哎，但是您知道吗，就是在网上吧，还真的有人是蛮抵触这种问， 还很多人蛮抵触。其实我倒是觉得既然是介绍朋友哈，介绍相亲，上来就直接说我家里的情况是这样的，主动介绍一下没什么关系，省得让人家对方绕啊绕啊绕啊，不用绕，直接说。 然后你可以介绍，就是我家里是这样的，哎，那你呢？你也给我说说，你也说说呀，我听听。这不大家都说得很，都说到明面上，也就不难受了。 有些人会觉得，好像这个上来相亲，一上来就交代自己的情况，或者被对方打探自己的情况，就是很多人都是觉得这个 不好意思啊， 或者和爱情无关。 可是是这样，相亲不就是要朝着恋爱成功的方向去走吗？如果说在同事当中、好朋友当中，那自然不会用这套。对吧，也不会用。一般情况是，如果可以，介绍人应该把两方面的这个家庭情况都分别说一下，他家里男生情况女生情况说一下，这是最好的，不尴尬。但如果介绍人都没说的话，你们两个又是一个陌生人去相亲，那就不妨直说。 对， 就直说，行就行，不行就拉倒，第二次也不约你了。 对，有一位，这是一位男生问到的问题哈，他说想问一下，女朋友有一个前男友，这个前男友啊，对我的女朋友啊，应该说贼心不死吧，和我的这个女朋友啊，经常还会有一些联系。我呢是希望女朋友把前男友干脆就删掉，不要再和前男友联系了。但是女朋友说，他们在生意上还有一些往来。我女朋友呢自己开公司的，自己呢也是做业务，这个业务呢和她的前男友之间是有关系的，他们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份关系，当时才有一段感情。现在他们感情已经结束了，但是可能还有工作关系吧。我是这样想，我觉得如果他们的工作关系并没有那么重要，也就是说这个世上挣钱的机会很多，为什么一定要和自己的前男友有牵连呢？这就是我的想法。可是我的女朋友就觉得我在这方面小心眼了，她说她自己是能够处理好。我明明感觉到那个前男友对我女朋友不是说只谈生意，还会借机有各种各样的互动，所以我这个角色应该让女朋友怎么处理呢？ 处理谁呀？我这个角色其实就是说，你要有信心有自信，这是一点。还有就是你把你的心里的底线告诉他。如果说你仅仅是生意，那没有什么可说的啊。现在一个小公司那么有一点生意，那是不舍得把它给断掉的。不舍得断掉的，是不容易的赚钱。那你说这可以理解，但如果他说你已经跟我好了，他还这贼心不死，那我是不舒服的。我不开心。把这些都说清楚，看他看女生怎么样的一个表示吧。然后如果他还是跟他怎么怎么样，那你就考虑你是不是接受，不接受你也可以表示出来，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俩也不合适，这没什么的呀，不是一个谈恋爱吗？ 对，是的啊。所以你也真的别太在意这个这件事情了哈。你可以适当的提醒一下，但是还得自信和相信你的女朋友。 对， 另外一个男孩问到一个问题啊，他说我和女朋友我们俩是在国外留学的时候认识的，我不太了解国内他家的一些情况，只知道他家还算比较富裕吧。我家呢是一般的阶层，我家是集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爸爸妈妈几个人所有的积蓄当中的一部分，才供我到国外读这几年书的。所以我自己呢也非常清楚家里边对我的这份厚望，在国外的生活我自己还是很简朴的，能省就省。女朋友呢，我知道她家境好，因为能看得出来她有点大手大脚，听别人也说她的家庭状况是不错的，和她谈恋爱是她主动追我的。好了之后我也问她说你家是什么情况啊，她说还行吧，也不多说。前一段时间呢我们两个人一起回国，她买机票，事后呢我挺想把钱给她的，可是还没上飞机发现他买的这个机票是头等舱。要知道那个头等舱的机票是很贵的。 没错。 我是不可能去付头等舱的。我当时非常惊讶的突 脱口而出问他怎么会订这样的机票。他呢好像很理所当然，而且他觉得很不以为然。他说订了又怎么了呢？接下来吧，我们就挺尴尬的。我当时呢可能是自己内心吧有很多很尴尬的念头。我对他说，我说盘算了一下，这个机票钱我要还你的话，那我可能有一段时间我都吃不起饭了。结果他对我说，哎呀没事儿啊，这你真的不用考虑，你要是实在过意不去，你就还我一个普通舱的机票钱吧。她是那种挺大方的女孩子，可是我心里一直就在别扭着。这件事之后回国，我才发现她家的条件比我家的条件好太多了。我一直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心理冲击下，就觉得她家条件太好，我家条件一般。虽然我不是贫困家庭的子弟，但是和她比起来，我觉得如果我没有知道她家庭的真实情况，过去我们还挺舒服的，知道了之后挺难受的， 伤自尊了，伤自尊了， 是吧？ 女孩追你，自然有你的妙处， 嗯， 对吧？ 嗯， 你的家境她是知道的， 嗯， 她没有嫌弃你，那你的不自信从哪儿来呢？只是因为没有商量就给你订了头等舱的机票， 嗯， 然后你发现她家的条件特别好，然后你觉得我们家是这样，我怎么能配得上她？ 嗯， 于是就开始更加的不自信，然后就开始别扭。其实你可以深谈一次，跟你的女朋友深谈一次，你说那一刻你怎么想的，那一刻你怎么想的，然后你告诉她说我没有想到是这样，嗯，你再考虑一下我们的关系，我家境是什么样子的。 嗯， 如果那女孩会说你家境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爱的是你，完全没有关系，那 你们俩在一起有什么不行的呢？ 对， 是吧？ 嗯， 其实好多时候是我们自己心里的那份不自信把这事儿给搅乱了的。 对， 对吧？ 对， 你直接一看头等舱啊，天哪，头等舱啊，我第一次坐，哎， 嗯， 我可真的给不起你那个机票钱了，要不然我就没饭吃了。你这话可以说出去，那女孩说头等舱怎么了，你坐吧。 嗯， 那你就坐吧。 嗯， 是吧？你又知道她是很大方的一个人，是一个开朗的人，人家没挑你。 嗯， 就自己就别挑自己了吧，是这样吧？ 哎，是这样的， 不一定男生条件都要比女生好。 对， 这也是一个不正确的观念。 对，对，我特别赞同吴老师刚才说的那句，这个女孩主动追你，你身上一定有很多闪光之处， 对， 别因为这个家庭经济状况的差异让你那些闪光之处现在都没法闪光了。 对呀，千万别呀，你还是那个你自信阳光健康快乐，你看你这些是吸引人的。 嗯，对。稍后的时间将是今夜思雨时的下半时段，大家可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有情感问题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参与我们的节目问答。 这真的叫做成功，相互我们不能不看个清楚，尴尬的收拾这个错误。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 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童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左右阵风七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4级左右转2级左右，最高气温20度，最小相对湿度20%。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是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今夜思雨时，我们继续节目内容。我是主持人孙岩，节目中的嘉宾吴若梅老师。我们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您可以把生活中遇到的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问题告诉我们，我们在广播节目中来讨论。收听我们节目，大家可以我们的广播频率是北京城市广播，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频率 FM107.3 AM1026 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每天的22点。您也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 APP 听听 FM， 两个听字，听听 FM， 找到今夜思雨时参与我们的节目，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中的嘉宾吴若梅老师，我们来看各位提的问题哈。有一位女生说，我男朋友现在读研究生2年级，他呢家里人让他要读博士，家里人那和他都说，如果要读博的话让我等几年，等几年再考虑结婚的事情。因为他们家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他呢也认为他想学业之后再结婚，不想在读书的时候就结婚。可是我自己呢挺渴望结婚的，我今年25岁，我算了一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结婚可能就要到30岁了。我对他说我不想那么晚结婚，可是他对我说这是他和他家里人商议过的，他说希望我考虑，而且呢也希望我能等他。我们两个人恋爱挺长时间的了，感情已经很稳定了。我自己觉得即使他读书的时候结婚也应该没有关系，但是呢他父母对他都寄予厚望，特别不希望家庭分他的心，分他的神儿。他父母都是属于那种觉得孩子的教育是最重要的，而且觉得学历也是很重要的，他父母略显古板。所以我觉得要说通他父母呢，可能就会让我们之间有一些不愉快，我该怎么办呢？ 这个家庭和这个男生都没有考虑到你的需求， 对，他们都是考虑自己 的， 对， 比较自私的，让你等几年，等到你3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岁数也大了，就算结了婚再生孩子可能也比较困难，对吧？30多了，高龄了，那么你把你所有的困难你告诉你的男朋友，甚至于你在告诉你这个男朋友的时候，请他到你们家去，让你的父母一条一条的把这些都说给你的男朋友，看看他有什么样的反应，两家可以坐在一起商量，对吧？不是说在这个问题上只能听他的，因为两个人恋爱是不是结婚，什么时候结婚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儿。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儿，甚至于跟两个家庭都可以忽略。所以他对于你的在乎程度其实也会在这个决定当中表现出来。然后你再看看你们的情感。可不可以继续，可不可以继续，不是说就要马上吹，不是说吹，而是你要在这份探讨当中了解到你在他和他们心目，他家里人心目中的位置。我现在看发来的这条微信就是说学业比你重要，读书比你重要，对吧？让你等着，都是所有的条件都是朝着你要付出，你要怎么怎么样的，没有他们的责任，这是这么说不公平的。 对， 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 对，所以你是要为你自己考虑更多的， 那么不知道你们之间感情稳定了，交往了那么长时间了，你的男朋友是不是在其他方面也是这么固执的，只是为他自己考虑，很少为你考虑？因为通常如果他是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可能其他方面也是考虑自己会更多一些，只不过没有遇到和你之间起冲突的点，现在你们是有了一个大的冲突。 对，所以要去探讨，大家两家人坐在一起商量，你们两个人商量，然后到底看看怎么样。 嗯， 对吧。 下一位问问题的也是一位女生哈，她问到的问题是这样，她说我今年32岁，男朋友26岁，男朋友呢应该是心理上还算是成熟吧。26岁的他，因为很早就出来工作，离开了父母，所以呢他自己的自立能力还是很强的。我们平时在一起都是他给我做饭吃，平时呢衣服都是他叠，我呢做一点简单的家务还行。他是属于把自己关心得很好，把我也关心得不错。我一直都觉得和他在一起我还是挺幸福的。但是前几天呢就发现他和一个比他小4岁的女生两个人在一起聊天。他们是在微信当中聊天。我问了一下是怎么认识的。他说一个偶然的机会就见了一面。然后相互之间加了微信就开始聊了。那个女生呢跟她聊天聊得很多，然后那个女生呢有一点主动追求她的意思。我就问她，我说是不是她对那个女生也动心了，她说不是，只是觉得那个女孩一个人在城市中挺不容易的，有点像她刚刚到大城市的感觉，所以呢她就对那个女孩多了一些关心。但是这件事就让我很警惕，我和他之间时间已经长了，我呢也是了解他的，我心里边一直有那种不大安定的感觉，主要还是因为我们年龄的问题吧。他现在对这个女孩的关心他自己好像没有意识到，就是一个男生对一个女孩过于喜爱才有的关心。我觉得早晚有一天他会意识到的，我很希望我自己能发作一下，让他不要再和这个女孩往来了。可是我想今天有这个女孩，下一次还会有另外一个女孩子，我该怎么办呢？ 这还真是个问题哈。问题是你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有没有打算呢？仅仅是 要不要结婚呢？ 对呀，要不要结婚呢？如果你没现在没有结婚，就是只是男女朋友的关系，那么他可能会很方便，对吧？追他的女生。那如果他表明态度跟对方说我有女朋友，我有老婆，那又是另外一个状态，对吧？有一些女人就不会再追他了。 嗯， 所以你们俩有打算没有？你们俩先谈一谈，然后你再说出来。你关心这个女孩多了点儿， 嗯， 对吧？你们有总有一个目标吧？如果你们俩就是好，连目标都没有，那他一定会是有其他的一些诱惑的。 对， 是因为没有责任在里边。 对， 嗯， 所以你自己，我们不知道你们未来的打算是什么哈。另外这个有年龄差啊，可能是自己的一块心病。 对， 是吧？ 嗯。 这个因为这个年龄差，是不是因为这样你一直不能够确定未来呢？如果你不能解开你心里的这个疙瘩，在未来你们两个人在一起，这次这个关过去了，下次还有关呢。 没错没错，其实两个人如果相爱的话就应该把年龄忘了。 对，嗯， 没有年龄这个界限，可能你们交往起来或者你跟你男朋友相处起来更自如。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 你是灯塔，照亮我前行道路，你的吻温暖了我的内心。 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下一位是一位女士，她说我刚结婚啊，孩子呢现在也就1岁多一点儿。我们俩在没有结婚的时候就 就已经开始怀孕了，那么结婚没多久呢就有了孩子，家里的生活呢就变得和我期待的不太一样了吧。不过呢还好我父母和公公婆婆都比较帮忙，所以现在呢我基本上孩子的照看孩子的这个重任不在我身上，而是我父母和公公婆婆他们轮流在照应着。我呢开始上班工作，注意力放在自己的工作上。大概在2个多月以前吧，有一次出差到了另外一所城市，然后和另外一所城市的一个老朋友联系上了。以前呢在我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和那个朋友认识，本来是有机会发展的，但是当时他是有女朋友的，我们没有能发展起来。那么这次联系上之后呢，发现他是单身一个人，可能因为那天我是到那个城市去，刚好一个人在那儿出差，有一点点寂寞孤单，再加上那天聊得不错，我们俩呢就约了见面。结果见面吃饭喝了一点红酒之后他就在我住的那个酒店里没有走，我们的关系就发展起来了。现在呢是这样，我老公这个人对我很好，挺温柔的，也对我很有耐心，而且呢他们家人对我也不错，我父母呢也非常喜欢我老公。我自己觉得我老公什么错也都没有，但是呢我自己已经做了这样的事情了，面对他的时候就觉得别扭，就是觉得不舒服。我自己给我自己的理由是，只要我不再到那个城市去出差，我就和那个人不会再发展什么关系。尽管这样说，可是每天早晚我们都会有很多的微信联系。现在他告诉我说他下周就要来这儿来看我，他希望我能够帮他订酒店。我估计他还是想发展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心里害怕，我也心里忐忑不安，但是我又有所期待。我自己也觉得我好像不能够恪守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规则，我该怎么办？ 问题是你现在的家庭你要还是不要？这是最重要的，对吧？听她的意思，老公也很好，婆婆对她，婆婆一家对她也很好，爸爸妈妈照顾她的孩子也很好， 就是挺幸福的一个女人。 对，挺幸福的一个女人，没那个又惹上了这样的麻烦， 而且是自己惹上的这样的麻烦。 你如果问我们，我们真的如果问我，我就告诉她，你告诉那个男人说你不在，没法给他订酒店，不要再见了，你还能留住现在的美好。 对， 因为而且以后连微信都不要再有了，因为你现在的身份，你的家庭没有什么不好的，对吧？那件事翻过片儿去，你心里的一个结也好，一个阴影也好，一个瑕疵也好，那么就让它过去，你好好过日子，回归也就是了。如果继续微信着，继续这样，就是勾勾搭搭的，分不清楚的话，那你现在的美好都没了。你想，你破坏了一个美好的家庭，你破坏了，就是你和你丈夫之间对待孩子的这份责任，对吧？全乱套，然后你去跟这个男人，如果这个男人跟你结婚了也好，那他还是一个继父。你们将来的未知数太多了，为什么放着坦途不走，去走那些羊肠小道呢？ 而且我没有感觉到他是因为什么不爱老公了， 对， 爱上别人了，好像都不是， 都不是、就是、 这就是人性当中的那一点点贪欲， 那个弱点， 就是那一点弱点，就是自己在外面出差的时候，在另外一个城市，然后一切都那么巧合的，大家什么聊了天，聊得不错，吃饭喝了酒，然后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并不是说一次这个有预谋的，或者是因为对现在生活和情感非常不满，都不是， 都不是。所以我们要说问我们的话，我们真的希望你好好的过日子，别把这乱七八糟的事弄到身边来。如果这样的话，无论对家庭，对你的孩子都不好，伤害的人太多了。 对，如果这样的话，早晚有一天你自己会很后悔。 伤害6个人， 哎，就是 老公、孩子、婆婆、公公、自己的父母。 对， 太不值了。 对，是的，真的是很不值的一件事情。所以在做人的过程中，我们可能还得学会克制我们自己内心的那个欲望。 对， 啊，我们还得学会修复我们自己做人的那些弱点。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可能会把你自己生活搞得一团糟。 还有最重要的是，你对你丈夫和对你家庭、对你孩子的责任。 对，你是有责任的，你毕竟你是一个孩子的妈妈。 嗯 嗯，你还是一个有夫之妇哈。这是你在婚姻当中要尽的一份责任吧。有一位男生问说，我特别希望女朋友能够粘人一点，因为我有一个逻辑，我觉得如果不够粘人的女朋友就是不够爱你。我的女朋友条件很好，各方面都不错，但是呢她就是不粘人。有的时候我很想她能够更多粘我一些，比如说我约她有一些想和他在一起约会的内容，他如果有他自己的事情，他就会告诉我说，不行，明天我要开一个会，我自己要做 PPT 啊，或者说不行，我手边还有一些工作没有做完，我不和你出去了等等。这些他漂亮，身材好，条件非常好，我很喜欢他，但就是因为这个不粘人吧，我自己就很希望他能够明白，其实很多男生都是希望女孩子能黏着自己一点，特别是像我这样的男生，可他不买这个账，我该怎么办？ 咱们这儿收到过男生觉得女朋友太黏人了，太难受了，一点空间都没有。 对， 那么我现在接到的这位朋友的微信是，他怎么不黏人呢？ 对啊， 黏也不对，是不黏也不对，对吧？ 对，每个人的想要的不一样。 对对，所以我听得出来，他这个女朋友是很棒的，工作上至少是很积极的，也很自我的，对吧？那人家在说，我不行，明天有一个会，我现在得做 PPT，PPT 和黏人比 ，PPT 要重要。 嗯， 对吧？不行，我现在工作没做完，我真的不能陪你看电影了。这可能也是很重要的。如果他说的是都是真话的话，我想这个时候你完全可以理解，甚至于如果你可以的话，你订一份外卖送给他， 嗯， 好好吃饭啊。 嗯， 这是另外一回事了吧？ 对， 对吧？状态不一样了吧？下一次你说，哎，我真的希望你陪我，怎么怎么样的，那个女生会怎么样？ 嗯。 这都是慢慢培养起来的，甚至于你可以告诉他说，哎呀，你黏人一点啊，你黏我一点啊，这都是没有问题的，对吧？你也可以引导的。 哎，这就说到了我们经常这个节目中的问题，这类的问题是反过来的。 对、啊、 是反过来，是女孩子特别希望比如说男生能更多的愿意陪伴自己啊、嗯、愿意呵护自己啊，但是女孩子是觉得，哎呦，这个男生怎么自己玩自己的游戏啊。 对，就各种情况不一样。 对对，都是这样的。那我们就经常说，这个是需要你提要求的。 对， 你有的时候你希望你的女朋友黏着你一点，你是不是没有提这种要求？ 对、啊、 你只是说，哎，今天有一电影不错，咱俩看电影去啊。人家说了，不行，我工作没完成。你的女朋友黏着你一点，你是不是没有提这种要求？ 对、啊、 你只是说，哎，今天有一电影不错，咱俩看电影去啊。人家说了，不行，我工作没完成。你没有提出那个要求，说，哎，我想要你多 陪我看电影， 哎，多黏一黏、嗯。那看来这个，无论是男生也好，女生也好，在恋爱当中，我们希望对方怎么做，我们是要告诉对方的。 对呀、啊，因为爱你，他就会按着你的要求去做。 对，就是至少他不会忽略你的要求，他会知道，哦，原来你有这样的想法。那好，那我就。能够感受到，体谅到你有这样的一些想法，那么我看我能为你做出多少来。 对呀、啊、 这是恋爱当中、很多人都会是这样的哈。我们只有知道了自己的知道了对方的想法之后，我们才可以。 所以谈恋爱的时候，什么叫谈呢？就得把这些也当作内容谈出去。 嗯， 而不是说我等着你猜。 对， 对方猜不到的。 嗯。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生问，今年呢25岁，男朋友和自己同岁，两个人现在恋爱有半年多的时间了。他说我是每天要上班的，但是我的男朋友呢最近一个多月都不上班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一直自己在家里待着，最重要的呢是在家里面待着就是玩儿，不好好找工作。大约是在一个多月以前，我意外怀孕了，我不打算要这个孩子，因为我现在的工作不允许我现在就要生宝宝。我就跟他商量该怎么办，结果呢他对我说让我去买打胎药把这个孩子解决掉。我想到的是我应该到医院去把这个孩子解决掉，但是男朋友觉得到医院花钱太多，他认为他现在没钱给我。我自己有钱，可是我讨厌他这个态度，我觉得他不在乎我。我最终还是到医院解决了。可是呢这个男朋友我看着他，我就觉得我能和他在一起吗？以前他也挺宠我的，以前他上班赚钱的时候呢也给我花很多钱，但是现在这一个多月他没有一点点积蓄，只要不工作没有发工资他就没钱了，他就是玩也不愿意出去工作，我觉得他没有长大，我能和他在一起吗？ 你愿意跟这样的一个人在一起吗？因为你能不能跟他在一起不是问我们，你愿意跟这样的一个人在一起吗？我当时听你在读这个短信的时候，微信的时候，他说到去买打胎药，我心里都一揪都一紧。 嗯， 这是一个人命关天的事儿。 对， 就这么处理。 对， 那我想问这个女孩子，她爱你吗？ 嗯，是啊， 对吧，她爱你吗？ 有些时候可能是男孩子不知道这里边的厉害，他根本就不懂，他只知道有打胎药。 他能上网他不能查吗？ 对，就是说他并没有很用心的对这个问题。意外怀孕，一个两个恋人意外怀孕的这个女孩子，你要知道这是两个人要面对的问题。 对呀，不是你有钱去医院解决掉的问题，我心里真的很难受。 我觉得这个女生最后的这个察觉是对的，你的男朋友就是一个没有长大的，不够成熟的，他还没有能力能负担别人的幸福的这样一个人。 对，没有办法承担你们的这份感情。 嗯，所以你看着他就是一个打游戏的大孩子，你的想法是对的，你真的还要不要和他在一起啊？你既然来问我们了，我们也问问你哈。 对呀， 你真的就像吴老师说的，要不要和这样一个不大懂得负责的人在一起呢？嗯，自己想好，自己来决定哈。 对呀，还有一点提醒这个女生，无论是跟这个男孩子在一起还是未来，尽量不要意外怀孕，这个对身体还是挺有伤害的。 嗯，对，提醒所有在恋爱当中并没有打算现在就要孩子的恋人们， 对， 这一点是要注意的啊，避免意外怀孕。下面有一个女生，她说我25岁了，我身高不是很高，长相呢中等偏上吧，自己的工作还不错，家人自己和家里人都是体制内的工作哈，这个收入也还行吧。前几天呢相亲就认识了一个男生，他个子其实也不高，长相应该跟我还是比较匹配的，中等偏上。我们呢见了面之后，这个两个人啊都觉得相处的过程中还算融洽，但是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被别人介绍相亲认识，但是我们两个人生活和工作的地方相隔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他对我说他对我的感觉还行，那我呢也对他的感觉还可以，但是他说因为要来回这样跑觉得有点累，他说他在考虑我们是不是要继续。我呢现在就觉得如果我争取一下我们可能能交往，但是一开始就觉得车程一个小时就嫌累的男生，我不知道值不值得交往呢？ 我想如果相爱的人可能一开始的就是相爱的人不会考虑这一小时的车程， 对， 对吧？因为现在你们还没有相爱，那你们是不是先坚持试试？ 嗯， 对吧？你们如果真的爱了，这一小时的车程可能就没问题了。 就不是问题了。 对， 所以不要这么快下结论。最近的可能他就这么表达了，他没有考虑表达完了以后对你是什么样影响。那么你先坚持一段时间，见个三五面，看看有没有感觉，对吧？别轻易的就放手。 还真是，现在在城市当中生活的人还真要考虑这一点。下了班，这个通常加班，下班之后就那点休息的时间，有些人可能还真是觉得 在乎这个两个小时。 对，还真是 往返吗？两个小时。 对，而且吴老师说的很对，如果我们是有了感情的那么一对儿，那我们可能就不在乎了。 对， 但是如果我们还没有感情，我们要考虑到这个约会成本，成本有什么？有钱的成本， 时间， 有时间的成本，对，有精力的成本。约会成本太高，那很多人会考虑这一点的。 所以说你再坚持一下。 好，谢谢吴老师，今夜思语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些情感问题。如果大家需要咨询的话，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参与我们的节目。 好好爱我。